常对自己说，人要学会知足而常乐，可万事都一笑而过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 现在的这个社会，买一件衣服都很麻烦，买个名牌的别人要说你很装啊，买个大众品牌别人说哎地摊货了，买件衣服穿的人多了别人说你跟风，买了 NB Nike Vans 别人要说你非主流，不小心跟别人撞了别人说你学他穿衣服，所以啊好难好难，得了不要穿了，光着上街吧。其实啊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怎么样舒服怎么样穿，做你自己最好。 九携手慢生活八九五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

亮的星星，说声我想你。听听大海的誓言，看看执着的蓝天，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。 飞碟就是小虎队，当年的孩子们，你喜欢霹雳虎，我喜欢小帅虎，他喜欢乖乖虎，他们的出现彻底丰富了少先队员的课余生活。每三个人一组，开始演练着属于小虎队的每一个标准动作，我们追逐着广播电视中每一个关于他们的画面。而这帮小家伙的爸爸妈妈们完全无法想到，他们眼中这些还没有长大的孩子，回家之后争先恐后的打开电视机，却不是选择看那个时候正热播的动画片《百变雄狮》，而是央求他们将电视机调至中央一套，似懂非懂地看着那些他们完全不认识的人，唱着一些听不懂的歌。这真有一点不可思议。我至今也不明白，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流行音乐开始迅速占据了我们的心灵。或许是音乐比语言更加适合人去表达，于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我们而言，流行音乐与那些曾经的最爱，诸如相声、评书、足球、动画片之类相提并论，并成为了影响终身的爱好。 凤凰何处从不说，留下空白线索，看清繁华的多少真情真心错过，聪明看世情，糊涂一颗心，我要付出所有的感情，只要你肯说，温柔只为我，明白我在寻找什么。